像小时间里彼此照顾，刚刚好的浓度才差一点呵护，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。像是该怎么落笔，简单几句写下全都是你，你是我认定的甜度，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，你是我的珍珠，在我掌心公主，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，把幸运封住，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，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，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。

How did you always

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每天都在。 其实我错了。

开心啊，或是心痛啊，然后呢，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？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，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。昨日依然缤纷着，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。也许你还记得，也许你都忘了，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